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系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咧，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好啦，咁啊，举世瞩目嘅啊美俄高峰嘅电话会谈，就乌克兰嘅停火问题，就终于咧，普京同埋 Donald Trump 啊，就倾咗差唔多两个几钟头之后就结束。咁啊，最新嘅进展咧，就系普京咧系有限度咧系答应停火。就是咧，即时开始，即系讲完个电话，佢就下令啊，俄罗斯嘅军方咧系停止袭击乌克兰国内嘅发电厂同埋炼油厂，即系呢啲工业嘅设施。啊，呢个咧系第一步。之但系其他喺乌东啊，又或者喺乌克兰北部俄罗斯交界嘅啊寇尔斯克啊呢啲战壕啊，同埋陆地嘅攻击咧仍然继续。啊，呢个第一。第二就是普京咧，亦都答应啊 Donald Trump 啊，听日咧即时系双方交换175名战俘，就以表咧系善意。另外咧，仲有一啲花絮，就系咧普京咧就主动提议，就是、美俄两国嘅冰上曲棍球咧系举行啊嗰个友谊赛，即系两支嘅冰上曲棍球队啊。因为普京平时咧非常之中意睇冰上。曲棍球即系呢个 ice hockey 啊，咁咧啊 ，Donald Trump 咧亦都答应。咁其实咧喺两国嘅冰上曲棍球队里边咧，都有互相咧自己嘅球员啊喺度咧交流经验嘅。嗱、啊、就系、是、呢三样啫，嗱、啊、就系、是、少少嘅进展。之但系对于其他大方面嘅咧，普京嗰个底线仍然系未松嘅，系咪啊，白生？ 系今次咧，虽然话同意呢個有限度停火，但係咧作用係不大嘅。的而且確咧，就雙方面咧都有攻擊對方嘅能源設施。咁烏克蘭咧嘅大城市咧，特別係中部嘅城市幾乎咧遭受到打擊咧係好嚴重嘅。咁有好多嘅民居啊、設施啊、醫院啊係冇曬電力。咁而家雖然暫停攻擊能源設施咧，對民生嚟講係有幫助，但喺戰場上邊咧，普京係一步不讓，而且佢當初堅持嘅喺烏東同埋南邊四個州，加埋克里米亞依五個地區咧，佢依然寸土不讓。咁同埋咧，即使啊而家叫做停火30日，唔代表30日之後咧唔會繼續攻擊。咁雖然而家叫做有一個小進步埋台傾嘅機會。美俄關係亦都有緩和嘅跡象，咁但係咧，對於成個烏克蘭嘅和談前景咧，仲係未樂觀，因為咧，普京似乎好多嘅籌碼喺手，知道咧 ，Donald Trump 咧係已經唔會容許咧烏克蘭加入北約，再加埋咧，佢提出一個都係一個天價，就係要呢美國同埋歐盟咧就停止軍事援助同埋情報幫助烏克蘭。咁佢先至肯咧，接受呢個停火協議。但係如果咁樣做嘅時候咧，係雞同蛋嘅問題，因為咧，如果一旦係停止曬呢啲軍事援助同埋情報嘅時候咧，俄羅斯嘅軍隊大可以咧乘機咧就進攻同埋殲滅呢個烏克蘭嘅軍隊。咁所以咧，呢個唔應承得嘅啊。而家普京嘅誠意咧，我覺得係都係麻麻地有限啊，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審慎樂觀，同埋咧，而家暫時咧都唔知道啊烏克蘭方面嘅反應，究竟呢個停火嘅協議能夠維持，同埋咧對於烏克蘭特別係喺庫斯克州而家撤退緊嘅烏克蘭士兵咧嘅安危，因為咧而家普京咧就要求佢哋投降啊，同埋咧要放下武器，咁但係咧依班嘅烏克蘭嘅軍隊咧。在完成他们的诱敌和分散注意力的行动之后，其实他们都损伤都挺严重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我觉得是都挺危殆的，对于乌克兰来说。 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的停火和最终签订和平协议是两部分来的，可以说停火是乌克兰和平协议的序幕， 如果冇咗序幕咧，嗰场主戏咧都唔会上演。所以而家普京咧就讲得好清楚，佢话任何和平协议嘅签订咧，系一定系两个大前提，就系、是、美国同埋北约咧要切断对乌克兰嘅军事援助，同埋和平协议之后就不能够啊西方再同乌克兰咧系分享军事情报嗱呢两样。 系 呢两样就唔系停火协议啊，嗰个大前提，而系和平协议咧，佢认为必定啊系要采纳嘅两大条件。嗱、这个、呢个咧先唔好讲和平协议，就先讲咧停火先。停火30日咧，就而家泽连斯基咧，当然就系审慎咁样样咧，系欢迎。佢话停火咧总好过冇，但系咧根据乌克兰自己嘅军事监察，就发现喺乌东。同埋呢一个乌俄嘅边境啊，就其实普京咧正在静静鸡咧系加强兵力嘅一啲集结。虽然喺边境嘅俄罗斯境内咧，就嗰啲军队就未曾出手，但泽连斯基就认为呢啲喺停火期满之后，就正如一般人所推测，停火嘅期间咧系俄罗斯又好或者乌克兰咧系都会咧喺停火嘅时候咧系翻去重整军队。准备停火之后呢是再次呢是进攻的。啊、所以如果咁呢个停火有冇意义呢、啊、就有限啦是吧咁啊而家呢其实嗰个障碍是非常之多。而家先唔好讲话普京呢是停止呢、啊、军击呢、啊、个发电厂啊同埋炼油厂啊工业事措施。普京呢就讲到明啦、啊、有五大障碍。第一 ,2014 年俄罗斯吞并嘅克里米亚呢、这个咧系不能够咧系交还。第二就是、3年前俄乌战争之后，俄国占领嘅乌东嗰片嗰几个省咧，亦都咧系不能够归还。第三就系、是、咧乌克兰永远不能够咧系加入北约。第四喺和平之后，美国同埋咧欧洲嘅军队咧。是不能够咧，系进入乌克兰境内嗰度咧，以任何名义咧，系去驻扎，系嘛？嗱，呢啲咧就系第五啊，呢、这个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呢一轮咧就冇强调到，只不过咧普京仍然坚持嘅就泽连斯基落台，就系、是、和平之后，乌克兰一定要透过大选咧就完成政权嘅更换，嗱咁佢就希望。到时咧系一个亲俄罗斯啊吓嘅总统啊上台，咁咧如果咁样就视之为一个傀儡政权，又或者亲俄嘅政权，就可以咧维持个和平局面就耐啲。到时如果泽连斯基落出台，出现一个亲普京或者亲俄罗斯嘅乌克兰总统咧，咁呢个总统自然会行使权力啦，系不准啊呢个西方啊北约啊嘅任何嘅军事合作啦。咁所以呢个咧就会对啊普京咧日后个和平协议嘅延长啊就有啲信心嗱，就而家五大障碍其实咧泽连斯基都唔肯，欧洲亦都唔肯嗱，跟住就系另外啦啊，除咗长远呢五大障碍咧，就系、是、短期啊吓呢、这个咧系两大困难，边两大困难咧就系、是、要埋台倾和平协议嘅时候。一定要乌克兰列席，乌克兰列席咧就而家咧当初就一味就话只系泽连斯基一定要坐喺个谈判台度，嗱而家就算泽连斯基唔去嘅话，一定要有现时嘅乌克兰政府嘅代表。第二就系、是、泽连斯基咧系琴日咧就系、是、强调就系、是、和平协议咧一定要欧洲能够接受，嗱所谓嘅欧洲能够接受咧呢、这个比较模糊啲嘅。你是指北约国家能够接受啊，定是欧盟能够接受啊，定是欧盟里面的主要几个主要国家法国德国啊是可以接受呢，另外再加非欧盟的英国。咁其他嗰啲一般系冇乜点出声嘅。就例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嗰啲就不出声嘅。但是北欧嗰度呢，譬如话芬兰啊，对于支持乌克兰嘅态度呢系坚决同埋鲜明啲嘅。波罗的海三小国，由于咧系离俄罗斯最近，亦都咧系厌恶啊，同埋仇视俄罗斯咧系比较强烈嘅。咁所以话到咗 中期啊，你要签和平协议之前啊，嗰、那个谈判，如果你又要泽连斯基嘅乌克兰政府接受，又要欧洲或者欧盟咧系接受嘅话，嗱、这、呢个咧嗰、那个技术上嘅困难程度就绝对不能低估啦。所以而家只系少少嘅一步，就系咧唔再咧攻击啊。啊，基辅啊，同埋乌克兰境内啊，呢啲炼油厂啊，工业设施，其实呢个根本就唔应该咧系发生，因为呢个咧已经超越咗系对军事啊诶嘅、啊、目标咧个攻击，因为战争咧，日内瓦协议又好，1945年啊有好多啊国际法啊系规定咧，即使系战争咧，不能够以平民咧系为目标，啊呢啲咧炼油厂同埋咧发电厂。吓，佢哋咧系关乎到学校啦、民生嘅电力供应啦，呢啲咧亦都系一种咧吓、左翼嘅话斋系反人类嘅行为嚟嘅。咁所以而家唔做呢啲咧，啊停止呢啲咧，就唔好以为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嘅人咧，就觉得呢、這个哇皇恩浩荡啊，普京已经咧系让步啦，啊呢、這个咧系取得伟大胜利啊，阶段性嘅胜利都唔系，只不过咧就好过冇。但系长远嚟讲咧，有一样嘢咧就唔系话太差，就系、是、美俄之间终于恢复啊高层嘅呢啲对话，有可能吓、啊、俄乌战争又好，系嘛欧洲安全又好，系啊美俄啊自己咧喺一个长远啊个层面嗰度咧系开始改善关系。嗱、啊這個、呢个咧就比较虚无少少，即系唔系虚无啊，即系长远啲。啊，咁嗱，始终呢一忽咧系喐动咗，系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系有利嘅。之但系普京咧，嗱，正如我哋所讲，瓦尔塔会议嘅时候得翻半条命嘅史泰林喺度冲咧，系冲强啊。普京而家就系啦，果然咧都系史泰林啊，以前苏共嘅性格，明明咧俄罗斯时间6点钟咧就应该9钟通话，普京嗰阵时咧就系、是、一个咧。公开的电视论坛咧，成班人咧喺度咧啊谈笑风生，讲紧咧系呢个时事。嗰时个主持人特登话佢哋喂够钟咯，啊 Donald Trump 嘅电话等紧你咯。普京嗰时特登就唉、哎、等我哋讲埋先啦，咁样样就摆到咧好似咧就将啊 Donald Trump 摆埋一边要佢等。嗱、啊、呢、這个咧就系、是、摆出嚟一个咧充撑嘅姿态，就系、是、你话俾俄罗斯嘅人民听，我而家不但系同美国平起平坐。而且我仲可以咧，系耍弄 Donald Trump， 要佢等我。嗱，呢啲咧就系小动作。嗱，反而咧，当佢要搞呢啲小动作为自己谷形象嘅时候咧，你反而喺逻辑上谂，其实佢嘅底气同埋军事实力系不足嘅，因为你中国三国演义啊，诸葛亮都玩过空城计啦，佢嗰阵时啊，刘备啊嘅军。队啊，系点样啊？系可以打得赢司马懿嘅大军啦、啊？呢啲咪就系咯。嗱，传统嘅智慧有时咧系会令你咧系可以推测到对方或者全世界好多人嘅心理嘅，系咪咧？嗱，呢个咧就对美国不利嘅，因为明明3年啊，俄乌战争啊，拜登咧声称咧啊就咧消耗啊，即系拜登嘅民主党啊嘅美国政府同埋支持佢嘅舆论咧，就话已经将俄罗斯消耗到咧，系变成二流国家啦。就系咧，就系美国、中国同埋俄罗斯之间咧，喺俄乌战争之后，就令到个排名就唔系美俄中，而系变咗咧美中俄啦。即系咧三只马到最后入最后直路，美国梗系遥遥领先啦，争第二嘅就已经系咧中国就走跑咗上嚟。咁你而家 Donald Trump 咧系好事多磨。是要啊呢个普京埋位嘅时候，普京摆个阵出嚟，咪又变令到自己变咗第二哥咯，系咪啊？又将中国咧就拍嘅怼咗落去变第三，佢个实力其实咧不足以咧系做第二，无论经济同埋军事啦，军事嗰度可能强过中国，而家唔知，但系经济实力咧系一定唔系，所以咧呢一次啊倾咗2个几钟头啊嘅电话。换到嘅咧系有限度嘅停火，当然咧呢个系一个开始啦，少少地好嘅开始就唔系一个好大好形势。咁啊 ，Donald Trump 咧就单方面就话啊，我同阿普京嘅倾偈咧好成功， 就咧好啊，好好积极，系嘛？咁佢一定要咁样同国内咁民意交代。下一步系咪点咧？我哋仲要睇多3日嘅，系咪啊，鲍生？ 系冇错，因为咧客观嘅情况咧，乌克兰喺去年嘅反攻咧，当然系唔成功啦。咁而攻入去库斯克州嘅一个小小嘅突出部咧，而家都俾俄国收回大部分嘅土地，同埋咧乌军亦都要撤出呢个库斯克地区。好明显咧，军事上边咧系已经冇咗胜算嘅啦。嗱，呢个唔系咩长他人志气啊，呢个系客观嘅现实，因为战争咧。系政治延伸嘅一个手段嚟嘅啫。战争嘅目的唔系战争，战争嘅目的亦都唔系咧杀戮，因为战争系要通过咧，呢个喺战场上边咧，系获取一个可行嘅政治结果。即系例如讲得简单啲，就系乌克兰希望能够咁样而加入北约，或者系希望北约嘅军队系能够加入呢场战争里边。咁如果呢两个咁嘅结果啊？都唔能够通过呢3年嘅作战去完成嘅话呢，其实呢场战争进行落去呢，对于乌克兰嚟讲系冇意义嘅，亦都呢系一场消耗战。咁当然啦，喺相反嘅角度，俄罗斯亦都系一样。嗱，呢场战争打咗3年，对于俄罗斯嘅国力呢，亦都有好大嘅影响。咁但系佢最重要嘅目的就系头先你讲嘅几点啦，土地啦，包括唔俾乌克兰加入北约啦，同埋呢要泽连斯基下台等等，呢啲就系政治手段啦。咁而家呢，其实即系用3年嘅损失呢，其实俄罗斯就叫价就叫足呢5样，就好似叫餸咁样啊，5样餸叫齐，但系呢，实际袋落袋呢，可能其实佢要3样都已经收货，或者泽连斯基可以继续喺度啦，又或者呢，其实系最后呢都容许北约嘅国家维和部队进驻呢，都有可能啊。呢个亦都系谈判嘅技巧啦。咁而家个问题就系，究竟喺呢5个条件里边呢，可以攞翻几多啦？咁究竟系咪好似以往香港嘅2019嘅运动一样，5大嘅诉求系咪缺一不可呢？系咪一定要普京满足晒呢？如果满足晒普京嘅话，咁同投降系冇分别嘅。呢个和谈呢，其实系冇意义嘅。所以我觉得普京埋咗台，愿意开始倾。呢个系而家佢提出嘅 minimum charge，即系话最低消费，佢肯停止攻击能源设施，因为你要佢而家咁样无条件停火咧，佢绝对唔肯。但系我觉得佢有松动位，呢5大诉求咧，我觉得佢未必话能一定要晒啊。而家问题就系乌克兰可以攞翻几多喺里边，甚至嗰4个州加克里米亚半岛5个地方，系咪可以攞翻2个咧？赫尔松同埋扎波罗热有冇机会攞翻呢？呢一点呢，我觉得都仲可以喺个谈判桌上面倾。但系如果完全去符合晒普京嘅意愿呢，咁我觉得其实呢场仗呢，其实可以打落去，因为你打落去同埋唔打落去个结果系一样嘅话呢，咁样点解要顺从普京呢个咁嘅野心家嘅要求呢？嗱，呢样嘢我觉得就算 Donald Trump 呢，都好难向呢个自己国内嘅民众啦，加埋咧欧洲嘅交代，因为如果咁样嘅时候咧，同叫乌克兰投降系冇分别嘅，陶生。 咁啊，到目前为止咧，川普咧就未正式啊，就冇任何嘅迹象显示咧，就向普京咧系提出任何让步，包括咧甚嚣尘上传得好耐嘅就系、是、呢、这个川普咧准备咧放弃克里米亚半岛，就正式咧就送俾或者唔系送啦，归还啦，系俾呢个普京，咁咧系换取其他嘅让步，但系呢一样咧都未曾开口。但系最重要嘅就系、是，而家到底乌克兰嘅战场实况系点呢？我哋话冇人知咧，系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乌克兰政府咧系将战争啊嘅地区列为新闻管制区，系冇任何西方传媒嘅战地记者咧系获准进入嘅，即系话连西方国家咧佢都唔俾记者喺里边。咁所以咧，BBC 最新嘅报道咧，BBC 嘅记者、CNN 嘅记者、泰晤士报啊、路透社一个咧都去唔到寇斯克嘅地区所以咧就要咧喺南边系等嗰啲绘图出嚟嘅乌克兰嘅士兵咧，就问佢哋喂发生啲乜嘢嘢啊，系嘛？呢、这个正如1962年啊，中港嘅边境咧，大陆嗰度大饥荒，大陆嘅 大量难民咧翻山越岭啊，走入上水嘅梧桐山嘅时候咧，香港嘅报纸记者只能够喺九广铁路罗湖嘅列车嗰度，或者喺英界啊呢边嘅香港咧，系访问嗰啲难民，系嗰啲记者入唔到去深圳同埋大陆嗰度咧，系亲自去睇下，话喺深圳啊、广州啊、呢个东莞啊，到底一粮粮食啊系几短缺嘅？呢个咧亦都系一样，所以咧 BBC 咧就访问咗一啲咧系溃逃翻嚟嘅少数嘅乌克兰嘅士兵，佢哋咧就系有时喺啲社交媒体，有时就话俾咧英国嘅传媒 BBC 听，话前线嗰度咧系非常之恐怖啊，系嘛？咁啊，乌克兰军咧正在试图咧系撤离，啊已经咧嗰个地区系俾俄罗斯咧收复咗八成噶啦。一条路咧，全部都系咧，军人嘅尸体，系嘛？咁咧，无人飞机咧，就一波波咁样咧，就空袭，系嘛？咁咧就而家咧喺库尔斯克咧，全部喺俄罗斯嘅火力控制之下，每分钟抬头见到个天咧，都可以见到两三架俄罗斯嘅无人机咧喺度咧，轰炸。系嘛？咁咧，亦都见到陆路嘅地面嘅军队咧，嗰啲俄军咧，系至少有三分一咧系北韩兵嚟嘅。咁咧，佢哋咧残杀啊，嗰个手段咧，亦都系非常之野蛮。嗱，呢啲就系靠走翻过嚟乌克兰嘅士兵咧，系向西方嘅记者啊讲述。嗱，咁所以咧都系根据呢啲零零星星嘅报道，所以话好大啊！嗰个关键嘅原因系决定于到底俄罗斯而家呢场战争里边系咪真系而家突然间嗰啲人讲话好强咧，系嘛反败为胜咧？而早嗰一轮咧就话而家俄罗斯咧打剩得半条命，只要直到黄龙啊系争少少，佢就会输噶啦。所以咧呢个时候绝对不能够接受Donald Trump 提出嘅和平协议，有割地啊，又赔款，系好老衬嘅。所以我搬埋谷，我第一日就话呢个咧战争嘅实况，而家我哋所知不多，所知不多，只能够咧喺零零星星知道，或者系尝试咧系觉得系最接近真相嘅资料同证据嗰度评论，系嘛？咁到底而家系边个赢紧咧？而家系咪突然间又话乌克兰喺度输紧咧？乌克兰系输紧嘅话，咁泽连斯基点解仲要搏咧？同埋而家。乌克兰嗰个真正嘅民意啊，系到底系支持停火嘅多啊，定系支持泽连斯基一路死拼到底嘅多？嗱，呢啲咧，我哋有冇发觉呢几个月，甚至系呢两三年咧，其实冇乜嘢太多嘅真相出嚟啊！新闻系管制紧噶，系冇新闻自由噶，喺战争嘅时候系嘛？所以跟住落去会点咧？这个呢就是审慎，非常之审慎的乐观啦。就纯粹这个睇下一步。在川普同埋普京呢见面交流的时候点啦。但是呢这个30日呢讲下讲下又过咗一两日啦。是好快呢是会到期的。所以呢普京呢是睇死 Donald Trump 是两样嘢。第一30日的停火，这个小时间的优势不在Donald Trump 嗰边，而普京自己是一个已经长做长有的独裁的统治者，而 Donald Trump 的任期只得四年，大时间的优势亦都不在 Donald Trump 嗰边，所以他一定摆起一个以日待劳的姿态，就是好像我食硬你的，我不怕你，至少是对内在电视对观众同埋对俄罗斯摆出个咁嘅款，所以呢啲就好取决于欧洲同埋美国内部嘅情报对于而家普京嘅心理状况个评估啦。喂，到底佢有冇抑郁症啊？定系佢一个咧非常之坚强嘅人啦？佢而家咧真正系打不死啦？定系俄国最重要系剩翻几多兵力啦？嗱，你睇账面上，如果佢啲军队够用嘅，就唔使招揽北韩啦，系咪啊？咁啊嘛，嗱咁佢一入咗北韩兵嘅时候，我哋都讲过，乌克兰泽连斯基可以单方面啊，系去征召南韩军队噶嘛？呢啲系军事外交嗰度要对等啊嘛。南韩咧虽然唔系北约嘅会员国， 但是南韩对北韩呢是对等的。你反而可以呢下征召南韩国的军队啊，或者叫志愿军，在个战场那里由南韩军和北韩军去交火，是令到南韩呢是得到第一手北韩的军事实力和他们士兵行为的经验，将这些资料带回去朝鲜半岛，是输入回给韩国的军事当局，那这些呢咪一石二鸟咯，但系呢样嘢似乎啊，自由世界当时都冇敢做，系嘛？吓，对于欧洲嚟讲咧，亦都系眼白白咧，系睇住，亦都冇任何啊吓嘅反击，因为北韩士兵出现喺欧洲大陆嘅战场土地嗰度作战，呢个系好严重嘅问题嚟。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未试过咁，系嘛？打嚟打去嗰阵时，红军啊。苏联红军啊、德军啊，同埋诺曼底登陆嘅吓美军啊，同埋英军啫噃，未试过喺一个咧亚洲国家，一个咧极端共产同埋咧极端仇视西方嘅敌对国，系派嘅军队系进入欧洲。嗱，一个咁重大嘅突破，欧洲北吓呢个咧北韩军队。是不能够出现在欧洲的土地的。这个象征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那阵时你在大半年前，几个月半年前啦，美国不做嘢，欧洲不做嘢，这些凡此种种咪令到普京觉得他可以继续大你咯，是不是？是吧，现在这样下去。 我始终认为普京呢， 形势都是五五波的。 普京咧系虚张声势嘅，虽然佢拥有核弹啦，但系你话常规战上边咧有数得计，呢三年嚟咧佢损失嘅俄罗斯军队数以十万计，咁啊而损失嘅装甲同坦克车咧系超过一万部以上，咁加上咧佢个制空权咧到而家为止咧都未能够完全掌握晒乌克兰嘅天空，你计埋晒所有数，再加上佢射咗咁多嘅巡航导弹啊或者。是超音速导弹呢都不能够呢完全占领呢个乌克兰的土地，或者甚至不能够攻入去基辅或者是卡尔科夫呢啲城市。当然你话在战场上面局部地区的优势互有胜负，无论西方的媒体或者是流出来的消息，两方面呢都有一些好消息亦都有坏消息。譬如最近红军村方面，乌军亦都传来好消息，就话咧反攻就攞翻一啲土地，咁啊，但系咧库斯克嗰边就失利，咁啊，另外咧亦都乌克兰军队咧亦都发动咗无人机嘅袭击啦，去对轰炸呢个莫斯科啊，造成一啲人命嘅损失同埋咧基础设施嘅损坏。其实呢方面咧，你睇得出咧，就算唔系一啲好深入报道，你都知道系互有攻守，互有胜负。问题就系有冇一个坚持落去作战嘅意志，同埋西方盟国。加上美国愿不愿意继续支持这场战争。现在乌克兰比较输蚀的地方不是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是现在是盟友的犹疑，还有呢Donald Trump 他现在希望美国人不需要再给钱，还有呢获取一些好处在乌克兰地方，令到他们的军队和人民有一种厌战，还有觉得呢再打下去都未必有好处的心理状态。但是呢其实欧盟这个冯德莱恩都讲了，既然你们进行战时经济，你大可以不理 Donald Trump 的。我认为欧盟可以自己组成一个他们支持乌克兰的同盟，对那份和约他们都可以不接受，他们可以继续支持乌克兰作战的。我当初成日讲话我是主战派，我当然就是故意是咁讲嘅时候，睇下啲人嘅反应，但事实上我嘅内心，我系希望乌克兰能够坚持落去嘅。咁当然有人又话：，喂，咁又唔系你上战场，你想嗰啲乌克兰人死咩？咁你仲要打落去？嗱，咁样系点咧？究竟主和定主战咧？和就话咧要丧失土地，又话咧接受屈辱嘅条约；主战你又话咧人命就系伤亡好惨重啊！你喺度。淨係喺度噏啊！你又唔上戰場啊？嗱，咁樣咧，左右都係不是人。咁但係我就覺得最客觀嘅情況嚟睇咧，就係即係而家依一刻，如果咁樣令普京滿足佢嗰五大嘅要求咧，我覺得咧，成個西方包括人類咧， 系会又一次咧啊，即系做一件错事，你食大咗佢嘅口，佢唔会咧系收手嘅，一定跟住落嚟，好短时间，唔出3年之内，将会另外一场侵略战争就会发生。到时北约唔想打，美国唔想打，都要落水啊！呢个一定系会发生嘅。 而家呢个局势其实好微妙嘅，欧洲同埋美国其实手上有牌嘅。第一就系 Donald Trump 喺呢3个礼拜内，表面上就好似咧就乌克兰嗰度咧退却，甚至咧系通俄，之但系达到一个后果，卒之咧德国嘅议会咧已经通过增加国防军事防卫预算案。咁咧就卒之咧就冯德莱恩咧所讲，喂，我哋而家要自强啊！呢番嘅说话开始发酵，法国啊、德国啊，都而家咧异口同声都话唔可以再靠美国，所以我哋而家就一定要咧系增加国防预算。呢啲咪就系 Donald Trump 当初所要嘅结果咯。佢 Day One 就已经话英国、法国、德国，你哋啊嗰个军事防卫支出啊太低。系不够2%，我而家要3%，甚至有啲要5%。你唔好理 Donald Trump 咧，呢2、3个礼拜好似亲俄，同埋咧系打压乌克兰，做足1000%嘅丑人，但系佢已经达到嘅后果。呢、这个效果咧，而家好大程度上咧唔系完全咧，就系、是、你德国同埋法国终于知醒啦，终于知道咧系而家要增加防卫措施啦。你唔好理啊，你需唔需要靠 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只不过系4年，长远你梗系要靠美国啦。咁而家咧，只要法国同埋德国开动战争经济机器同埋生产力，而阿 Donald Trump 佢另外一个优势就系佢可以反面，佢可以完全食言。嗱，佢咧而家可以令到普京知道佢本人系癫嘅，我个耐性咧只系得若干时日。如果你唔应承嘅话，我可以全盘反转。不但唔再咧表面通俄，我即刻增加对乌克兰嘅军事援助、军事情报，而且比拜登嘅时候大3倍。喺呢个时候加上欧洲自己开动战争生产机器嘅话，咁啊双重施压，我就唔信普京嗰时够胆威胁系对欧洲、对乌克兰 冇 动用 错。 核弹，因为嗰阵时嗰、那个而家呢个咧就叫做 Donald Trump。佢咧已经被全世界觉得系发癫，希特拉嗰阵时你又话癫啊嘛，Donald Trump 又癫啊嘛，癫嘅咪随时佢用核弹先咯。你只要话你抛浪头，你大家抛嘅啫，所以根本咧就唔使悲观。而家咧其实整个局势大趋势咧系向好嘅方面发展。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凤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凤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凤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凤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以前嘅香港人咧，嗰阵过嚟咧，有决心同埋佢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即系一个政治决定嚟嘅。我大胆啲讲， 啲司纪贤而家呢个咁样搞法咧，佢系一个够落手咁辣嘅人，对佢自己冇好处，因为咧佢冇，佢完全唔提呢一次暴动嘅 root cause。相信咧，国际间都好注视黎智英案同埋47人案咧系点样判。 咁我哋嗰时预测到跟住发生嘅一连串不幸嘅事件，嗱唔系先知， 一定 拉 你 的，只不过系少少历史嘅经验同埋一种判断，就叫啲人咧就唔好继续落去。